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eat. 耐不耐咧都見到一啲即係漫畫啊、動畫作品啊，同一啲嘅商品啊 crossover 啊，咁最近都見到一個就係呢一個進擊的巨人， 係 就同呢一個杯面合作。 其實聽落去都覺得有啲奇怪同埋好笑嘅，因為進擊的巨人其實嗰啲叫咩奇行種啊嘛，其實佢哋係會周圍去食人噶嘛。你諗下佢同一個杯面合作，即係其實聽落去已經覺得件事好恐怖啦。咁其實佢即係就住呢一個嘅宣傳咧。佢係做咗一啲嘅動畫嘅，而呢啲動畫係點咧？就是、平時啲主角咧，佢哋咪會即係喺個腰間咧，咪配住一個立體機動裝置嘅咧，佢就變咗做一個熱水壺啦。然之後佢手上咧攞住一把利器嘅咧，就變咗兩支叉。咁嗰個嘅宣傳動畫咧，就係講佢哋點樣去即係、就是、去攻擊呢一個嘅奇行種啦。亦都係其實個奇行種咧，亦都唔係平時見到奇行種，因為喺呢一個進擊的巨人嘅漫畫裏頭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嘅人樣咧，其實有啲都係好詭異或者係好恐怖嘅，但佢就全部咧都係而家嚇個頭頂係頂住個杯面， 又或者個身著住一個杯面啦 嚇。係啊，你當我真係戴住頂杯面帽咁喺度跑嚟跑去。 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呢一個嘅動畫啦嚇，某程度入面嗰啲啊，即係所謂土佛啊呢啲奇行種嘅一啲嘅部隊咧， 係啊， 就全部都好似準備食杯面一樣啊。咁而有趣嘅地方就咩啊？呢、這個杯面嘅即係包裝嗰度咧，就寫住呢一個。真種迷肉 係 嗱呢一個咧就係最吊鬼嘅地方啦，因為咧而家大家都喺度諗啊嘛，究竟真種迷肉咁即係入邊有咩肉咧啊？ 係咯，因為其實佢都公布咗先嘅，呢、這個面咧就叫煙燻新辣醬油迷肉面啊嘛。其實佢都有再透露多少少口風啦，話呢一個迷肉咧，實質上啊係用即係個合成肉啊，再加大豆係混合而成嘅。 係咁，所以即係我諗都係一啲 gimmick 啦。即係我唔知阿聰以往有冇啊，我自己都即係。幾支持啊！如果有一啲嘅即係我喜愛嘅動漫作品啊，同埋嗰啲嘅商品嚟有一個 crossover 嘅話咧，我會真係買嘅。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候咧，香港一間便利店啊，咁咧佢咧就可能嚟話 crossover 某一啲嘅動漫作品，咁我話怕出玩具又好啊，或者係出一啲咧，即係日常生活用品啊，哪怕係水壺啊嗰方面嘢咧，我都會係買嚟收藏嘅。 係，即係乘機可以即係甩你個荷包一筆啦。 係啊， 忍唔住㗎你會。 因為你覺得好靚啊，同埋你會好想擁有啊，咁食嘅更加唔使講添啦。我諗呢一個即係唔單止係打小朋友市場，如果係大人嘅話，即係你見到自己喜愛而嗰件事個 gimmick 又中，因為你覺得係一個潮流嘛，咁我會好想去嘗試咯。 係，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進擊的巨人啦，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宣傳嘅活動 crossover 咧？因為亦都係嚟緊啦，其實佢會有第三季嘅動畫咧即將開播，咁所以佢都係因應做宣傳，而更何況係我哋講緊嘅。头先呢一个烟熏肉咧，呢个系第一弹嚟噶咋？ 系 佢紧接都唔知仲有几多弹嘅杯面一啲嘅迷肉咧，系会推出市面嘅。 其实我谂即系呢一个对佢哋嚟讲相当之容易啦。即系你谂下香港嗰啲嘅快餐店都耐不耐啊，都整啲新包出嚟啦。即系可能个鸡肉搭住块牛肉又系一个包啊，跟住牛肉搭住块猪肉又系一个包啊。咁你基本上随意咁样 mix 埋咧 ，mix and match 啊，咁就可以一个 product 啫嘛。咁我相信即系如果佢哋假設但係會繼續同呢一部動畫作品係合作嘅話，即係要推出唔同嘅味道咧，係非常之簡單同埋容易嘅事。咁而家都係叫試一試反應先啦，睇下大家會唔會即係真係追捧啊，會唔會成為一個熱潮啊？你知嗱點樣知唔知一個熱潮咧？就係當有人真係想買嚟試，因為你講到係一種迷肉啊嘛，咁啊 你知日本而家都系嘅，好普及嘅，好多人咧即系都会第一时间啊买一啲嘅产品翻去，就即系叫开箱又好啊， 系啊， 试食又好啊， 都唔单止日本啦，其实全球都系有新嘢就嚟个开箱文或者开箱片咁样啦。 系啊，但系日本咧，佢哋好中意咧，就系即系第一时间用一啲好高质素咧拍出嚟之后咧，整到件事好有趣嘅。 系 咁即时咧就睇下究竟有冇人有回响啊，尤其是有个 gimmick 噶嘛，我唔知佢咩肉啊嘛，咁你谂下。喺拍片啊，或者放人哋开箱嚟玩呢一件事咧，有好多空间嘅。咁你即系试完之后啦，喂，即系咧唔知咩味喎、啊。咁如是者，如果即系嗰个即系面嘅供应商啊， 系 嗰间公司啊， 睇中嗰个嘅blogger 或者系嗰个嘅拍片人啦、 啊，跟住如是者又可以掀起另外一股嘅热潮啊。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宣传策略都系非常之聪明嘅。 所以其实你讲呢个都似系，即系我都认知道啦，有一啲嘅玩具铺咧。即系譬如佢见到啊，原来有一个人咧，佢好中意拍下啲玩具，咩玩具都拍啲嘅。即系慢慢拍下之后咧，佢系会供应啲免费玩具俾佢嚟宣传嘅。 系咁，因为即系你已经做到有一班人咧，即系会追捧你啊，见你有公信力啊嘛。或者系可能你 系 做玩具嘅， 系 话以后咧有啲咩玩具我未买之前咧，我首先要睇咗边个， 系 为佢开箱睇下究竟呢一只嘢系唔系真系值得大家俾呢嚿钱去买啊？咁又或者系有啲即系而家都系噶啦，你话食物啊，或者一啲嘅餐厅啊，想去试之前咧，你又未必想嘥钱，之余咧亦都未必想嘥时间， 系 咁不如就睇人哋啊试咗一次，睇下点样样先啦，咁噶嘛。 其实呢个都真系一个新嘅指标，因为即系尤其是近年，我真系买多咗玩具咧。其实我好多时候我去买一件玩具咧，都系睇翻一啲嘅网上嘅一啲嘅 YouTuber 或者系一啲真系有啲嗰啲叫咩啊，有啲声誉啊，或者系有即系已经系一啲声誉嘅一啲玩家啦。因为佢哋会去拍一啲玩具嘅时候呢，而佢哋真係有啲好详细嘅讲法啦。即係譬如我哋都讲，我諗个零月前啦，即係 Avengers 呢套电影上映之后呢，嗰啲玩具嘅供应即係推出呢係一层一层一啲一啲咁搣出嚟㗎嘛。即係譬如我就係琴日咁样开始去睇玩具啦，即係网上先㗎啦，就係见到即係个大佬奸角啦 ,Thanos, 同埋呢一个嘅 Mark 50, 呢个 Iron Man 就推出啦。其实即係已经係大家系会睇翻咧，究竟佢哋啲 comments 啊，因为有时真系好因应噶嘛。有啲人我唔知道你个心态系咪咁，有啲人系真系觉得，唉，我储开呢一条 line， 佢出得几差都好，或者系几唔啱我心水啦，未必系差嘅，系唔啱我心水，我都照系科水嘅。 即系或者嗰个角色唔中啊， 系啊， 又或者可能坊间传言话啲 QC 唔系太好啊， 系啊， 但系因为你储开已经落咗坑啦， 系啊， 洗湿咗个头啦。 你系咪嗰类啊？ 我都系嘅，我都系嘅，但系我而家就同自己讲话，喂，唔系，你望下屋企嘅玩具柜，真系堆满晒啦，系咪应该即系停一停咧啊？咁呢个时间真系要停一停，谂一谂，转头翻嚟继续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咁啊，正值呢一个世界杯，阿聪好唔好噶？即系足球呢一样嘢。 其实咧，我就同舒怡一样嘅，都系四年一次。一琴日听到舒怡同阿 新就 特集你呢个节目啦，特集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其实我同舒怡都系真系四年先睇一次。其实咧，即系你话问我啲球员名啊，我都系真系因为嗰啲，譬如话靓仔啊，或者系再出名啲，譬如以前朗拿度啊嗰啲会 up 到。 哇， 你要系啊，我真系 世纪前嘅事。 世纪前嘅事，我谂女仔会熟过。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女仔通常如果睇足球嘅话，一系就好好啊，我陪老公陪男朋友睇啦。其次就系因为可能有其他姊妹就话，喂，呢一对有靓仔、啊，有肌肉男、啊， 系 佢哋应该系熟过好多。 咁肤浅嘅咩？你身边啲女仔朋友吓？ 系啊，譬如何飞凤 咁啊，原来咁样嘅。咁啊，因为咧其实冇耐之前啦，咁都有即系传闻过咧。咁你知啊，即系一到呢啲世界杯嘅时候啊，日本都好喜爱足球噶嘛。 系啊。 咁而其中一啲啊，即系日本啊漫画界足球代表作，即系例如足球小将呢一类咧， 系啦、 啊。咁都好希望就是、咦，可唔可以写一啲嘅古仔同世界杯有关系嘅咧？咁我记得曾经都睇过，即系高桥有一咧就想咧即系写两部啊2018俄罗斯世界杯有关嘅作品。咁传闻咧当时集英社咧有谂过系同呢个 C 朗啊，即系德国嘅神龙纽啊，同埋呢个美斯啊，就系倾授权。 哇，咁啊希望 咧。 系啦，因为希望即系倾到即系日本队啊吓，喺漫画入面啦，可以同呢三个人见面同埋比试啦吓。咁其实嗱，以往足球小将都有出现过嘅，即系大家如果有睇开嘅话， 有世界杯篇啦， 系啊，同埋喺呢一个，因为讲阿大智慧就系踢呢一个嘅巴塞啊嘛， 系。 咁咧喺入面有一个咧叫做利华尔嘅人出现嘅，咁其实系即系边个咧？即系利华道咯吓。咁即系其实佢系攞咗个原型放咗落去咁解啫。咁所以其实都有啲网民都喺度笑嘅，点解咧？因为你知啦。漫画人物你知啊，佢每一个星期都系连咗一次嘅啫嘛。 系啊。 咁虽然我哋即系枕住睇唔觉佢哋大啊，但系实际上面个年份已经过咗好久远噶啦。 但系佢哋个样都真系食晒防腐剂。 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就咩咧？佢讲紧就系话，喂，同阿利华道踢紧啊，即系大概2000年嘅时候啦。 系啊。 系喺巴塞嘅。咁嚟到2018年嘅时候呢，转眼啊，大智慧又同阿美斯啊、斯朗嗰啲踢嘅话。 嗰十几年啦。 其实佢个年纪有冇老到嘅呢？佢依然係 keep 住嗰个后生样，都依然係后辈身份去同一啲即係世界嘅劲女去角逐比赛㗎嘛。 或者呢个都当算係一个致敬啦，即係点都系要对住一个前辈踢咁样。 好笑呢个真係。 咁但係其实即係食返呢一个世界杯热潮呢，即係连足球小将嘅即係作者高桥洋一啦。佢自己都系本身即係本身都喺度讲话，其实我要自己即系选最佳嘅十一人啦，即系假设原来足球小将入边嘅一啲虚拟人物，佢哋可以踢世界杯嘅话，咁佢当然嗰个阵容都非常之强劲啦。 即系讲紧都系日本队啊嘛， 系啦， 其实都有噶咯，不嬲都系有佢嗰个咩黄金少年，即系嗰个组合噶嘛， 系啊，但系佢今次即系食住呢个势就咁，今年再有一个新嘅组合啦。其实佢龙门就我谂都不二之选噶啦， 林元三咯， 一定系林元三、 啊，跟住后备就永远系健威啊嘛， 好惨、啊，永远都系。你要咁樣標籤 佢，明明其實健威啲招式係多啲噶，即係以前咧，如果有打過即係足球小將 game 嘅話咧， 係 又即係踩門柱跳啊，又踩門楣跳啊，即係又手刀啊，因為佢結合呢一個唔知空手道定跆拳道落嗰個足球技術上面噶嘛。 我嗰陣就呢隻遊戲我有楞過玩過少少，佢唔係真係好似實況足球啊、FIFA 啲咁噶嘛， 選指令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其實理論上啊，招式 wise 嗰方面一定係健威多好多，但係林元三就永遠就係因為佢系一个正统嘅门将， 系啊，佢冇乜动作可以做啦。 系啦，咁就讲佢就系话，总之佢有龙门嘅触角，已经系赢晒成件事啊，系受咗呢一个龙门嘅主角光环啦，可以话。 哇，但你又犀利，因为嗰时我有玩过，但系因为佢日文嚟噶嘛，你嗰啲指令根本都唔知佢做啲咩动作。 已经算容易啦，你如果即系如果相比起玩啲咩 RPG game 嘅话，呢一啲指令咁短啊，同埋你揿一次你记得哦， 三角短传嗰、 个，总之你揿佢嘅话，佢踩门柱跳噶啦，即系你会记得噶啦嘛，系咪先？ 系啦，但系讲翻阿高桥洋一，其实佢就系、是。 龙门就系元三啦， 系啦，咁然之后防线咧就系有早田诚啦、三杉纯啦、次藤阳同埋阿良仔。 诶，系啊，冇啊咩咩阿松山咩？ 松山就冇、啊，反而咧系啊， 竟然 或者去咗后备唔知道啦。 球场嘅龟公子竟然变咗系一个后防啊！佢原本系打呢个防守中场啊嘛， 系咯， 连良仔都有份、啊， 佢竟然冇啊！ 搞错啊！ 咁反而呢个司职宫中啦，即系宫中咧就系有大智慧啦，咁就系、是。即系中场就率领住最佳嘅拍档啦，就 系 阿麦泰来啦，咁然后都有譬如葵森五啊，或者系松山光啊，咁 松山 其实去呢个位啦，原来系啦、 哦、，OK OK， 咁前锋系啦，前锋啦，数剩边个啊？ 或者一定系阿小志强啦， 系啦，小志强就系前锋啦。 跟住仲有咩啊？小志强即系打咩单前锋啊？冇理由噶。 唔系啦，佢火拍就系喺呢个奥运篇咧，系由守门员嚟嘅本来。 吓、啊，健威啊？ 系啊，健威啊，健威又出现啦。 喂，咁啊，喂，呢一个系一个有趣嘅组合啦，我相信就系一个啊。咁但系即系呢一个黄金组合，我谂都系陪住唔少人嘅成长嘅。有时候咧，你见到啊，即系佢喺呢个漫画世界入边又结合一啲，即系喺。现实嘅足球即世界入面呢出现嘅一啲球员呢其实即对于漫画迷嚟讲啊唔介意囉。即纵然你知啊有时候你知即足球小将系好梦想嘅一部漫画作品嚟㗎嘛。即讲緊日本嘅足球点样冲出世界啊。咁甚至乎有啲位系几超现实嘅，但係我諗对于即一众嘅漫画迷嚟讲嘅话都系相当之热血，同埋睇嘅时候感动已经盖过一切啦。 係，不过我諗而家系如果身处喺日本嘅话呢会更加系感动。 系点解咧？ 都真系再三讲，又系食住呢一个世界杯个势。足球小将嘅直情咧，而家喺即系西武池袋啊，佢系会搞一个嘅就系 Captain 翼的世界展， 系即系大智慧队长嘅世界展 系啦， 有咩睇咧？大智慧世界睇下大头妹 系咪？入边当然就有高桥洋一佢自己，即系多年嚟佢直情嘅即系。 嘅漫畫原稿啊，同埋一啲彩稿啦，咁同埋咧，亦都係會有精品店啦，呢個係例牌噶啦。 喂，呢一啲我好想去嘅喎。 係啊，佢精品係直情有得買過，即係都幾靚，係印住咧，即係嗰個球員個 number 同個名嘅一個 tote bag。 係啊， 係啦。 你知唔知我曾幾何時咧，好想買翻咧？即係你知以前睇足球小將咧，我最中意都係睇翻佢哋小學階段啊， 係 中學階段都開始勉勉強強噶啦， 開始成熟咗又唔係咁中意。 係啦係啦，小學階段嘅時候，即係咩南國啊， 係啊， 明和學院啊，嗰時候咧，佢哋嗰啲學校嗰啲校服嗰啲波衫啊， 係 曾經何時咧，即係旺角嗰啲商場會做嘅。 我哋專登去燙佢哋個名啊！ 唔係，其實我有諗過買嗰啲波衫，但係後屘我發現真係著唔到出街，所以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我成日咧都讲，即系好多嗰啲咩动漫咧受欢迎嘅时候咧，就会做嗰啲咩咩投票啊。 系日本好多嘅， 好多呢啲咁样嘅调查噶嘛。因为即系佢哋都要知道，首先即系漫画与漫画之间啊，边啲较为受欢迎啦，所以都会有啲咩票选嘅人气漫画。 系 咁漫画以内咧，通常都会有嘅，就系、是、票选一啲即系所谓嘅人气角色啊。 系啊， 你成日有时候咧，哪怕你系睇嗰啲即系周刊啊，又或者系睇单行本都好啊。佢都會有噶嘛啊！咁啊，多謝讀者投票啊！咁啊，而家咧就公布啦，究竟喺呢一部嘅作品入邊咧，以目前為止嘅階段嚟講，究竟邊一啲嘅角色係具人氣嘅？ 係 咁啊，即係公布埋個名次啊，又公布埋嗰個嘅即係票數。 其實日本係真係有一鋪投票引嘅，因為哪怕講翻譬如啲劇集都好啦，即係咪會選一啲嘅視帝啊、視後嗰啲嘅咧？其實日本咧係有成即係五六個嘅一啲嘅雜誌或者係啲電視台，佢哋係即係枕住。每一季啊，因为其实佢哋系通常系四季咁样计，就系、是、每一季都会宣传噶嘛，佢系有啲。獎咧係每一季都會頒咯，即係一年係頒三四個嘅視帝嘅咯，好多。 即係大家可能都睇唔少啊，即係最受歡迎的角色，或者可能係有一啲嘅讀者就話我最想就係做邊類型嘅角色。係 啦， 但 FF 今晚咧，我又想反而講嘅就係話，因為之前咧日本都有做過一個嘅即係調查，係即係邊調查嘅咧，就反而就係話你最唔想做嘅係邊一個嘅漫畫角色。 哇！点解系谂啲咁逆向思维啊？如果而家就咁问，最唔想做你自己啊？边个系打死我都唔做、啊？ 我真系唔想做金田一啊！其实我超唔想做金田一啊！ 因为有佢嘅出现就 系啊，即系同埋你哇，你人生会唔会接触太多啊？同埋你讲紧系因为佢系叫做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系啊， 即系喺佢少年时期已经系见晒啊！可能你就算当差都见唔到咁多嘅命案啊，大佬啊！ 你仲要我哋再之前有介绍过金田一嘅新漫画噶嘛？即系话佢成年咗之后啊， 都依然受住呢个诅咒噶嘛？呢个一个诅咒嚟噶，真啊！ 佢尝试走出嚟，佢走唔到，佢已经系话我做一个即系我去营营业业，我去做个上班族，你唔好搞我啦。点知都无啦啦系要去做翻呢个侦探。 喂，咁但系咧，我想话头先讲到呢一个日本啊，即系票选啦、啊、吓，即系十位啊，大家唔想做嘅漫画角色咧， 系 冇金田一份、啊，反而咧有一啲咧即系意想不到啊，以为系好受欢迎、好具人气嘅漫画角色咧，竟然上榜、啊。 系， 咁我哋先讲啦吓，咁即系由尾十开始讲起先啦。 好啊， 咁第十位咧，其实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嘅樱桃小丸子。 樱桃小丸子点解会唔想做佢咁欢乐、咁多人锡？ 系啦，嗱，咁点解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原来有部分人啊，即系睇啊樱桃小丸子咧，即系樱桃子呢一个嘅小妹妹咧， 系 其实系一个几自私嘅女仔嚟嘅，即系咧成日都觉得佢咧净系为自己谂嘅啫， 即系永远都活在自己世界里头， 同埋即系会。自己考量優先咯，即係有時候咧，嗱，雖然佢同佢啲同學都 friend 嘅， 即係 喺個學校入邊嘅縮影咧，佢係都叫做同同學打成一片嘅， 佢係都算係風頭等嚟。 係啊，但係你見到佢多時候咧，佢都係一啲即係自己度縮數嗰啲位啊，其實係鬼靈精啊，諗自己先啊，攞著數攞到就攞啊。咁咧好多人就唔願意做一個咁樣樣嘅人嘅， 係。 咁所以就話咧，我唔願意做櫻桃子啦。 哦，依呢個最唔想咧，都係如果比較我嘅話，我會係想嘅喎。 你會想做小丸子啊？因为身边有一班好嘅朋友系咪？ 一嚟好朋友啦，二嚟 好中意花轮同学啫。其实 我唔中 佢嘅，其實係因為佢嗰講話即係啲好好 dark side 嘅，因為佢唔係話咩人要自私，即係人太自私，因為小丸子太自私啊嘛，啲人唔中意佢啊嘛。我就有時會諗下，人真係有時係叫有的多嘅自私嘅，即係當然唔好傷天害理啦。呢、這個節目好似好唔啱講呢啲咁嘅哲理嘢，係啦。咁但係其實第十位咧，即係除咗話小丸子之外咧，都知道仲有就係呢個莎拉公主中嘅莎拉。係 喂，咁啊，莎拉公主其實呢一部作品哇，真係好遠久啊！ 我想講呢部你有睇過咩？ 係呢一部咧，我後屘咧有立過下嘅， 係， 但係真係好久遠啊！其實嗱，嗰啲畫風係似咩咧？真係你諗翻起當年《飄零燕》嗰代嗰類嗰啲嘅即係動畫風格啦。 因為佢係嗰啲世界名作劇場動畫系列噶嘛，所以都係嗰類。即系风格咯，其实都比较写实啲嘅，其实系。 喂，但系都可以讲少少个古仔，因为我谂可能好多即系而家嘅年轻朋友都唔知呢一部作品系讲啲咩啦。 系 咁啊，故事系讲紧1885年咧喺英国嘅伦敦，咁咧就一家专系培养嗰啲女仔啊嘅一间学校啦吓，咁啊当时咧一个人见人爱嘅小女孩，咁好明显就 莎拉啦吓， 就入读呢一间学校，咁佢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名门望族嚟嘅，系个有钱嘅千金嚟嘅。 系 咁喺学校入边啦，就读期间。都是受大家的喜爱啦，咁但是好景不常，通常都是 咁样。 你见我一开头铺到咁样，通常都是呢四个字，好景不常。 啲起承转合位就是呢啲嘅位嚟啦。 冇错啦，就喺佢仲要系最高兴嘅11岁生日当天，佢接到一个吓、啊、真系非常之唔如意嘅消息，就系咩咧？话说佢爸爸唔单止喺嗰段时间咧破产，甚至乎咧讲佢话吓死于异乡啊， 系即系离开埋啦。 系啊，咁啊莎拉咧，即系佢原本有嘅嘢咧。一切就化为乌有啦。咁忽然之间咧，佢喺学校边，原本你谂下啦，喺呢啲咁贵族学校咧，大家都系好拜金噶嘛。 系。 咁啊，佢咧就忽然之间咧，就有位即系吓高高在上嘅小公主， 嗯， 忽然之间跌咗落去咧，就变咗好似个女佣咁嘅身份啊。 系。 经常性咧就系俾即系学校嘅同学欺凌啊。咁但系无论系点样样都好啦吓，即系即管佢尝尽呢一个嘅人情冷暖啊，咁佢依然咧都系以真诚嘅态度去对待别人。 系，哇！佢今次攻心计讲个 TVB 剧《刘三好》咁嘅，即系无论点都好，你对我衰，我都系会对你好嘅咁样。 系啦，佢有少少嗰种啦，咁同埋即系佢有少少咧系画火柴的女孩嗰种啊，即系咧佢会咧用好丰富嘅想象力，将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咧，即系扭一扭，变到好似咧 乐观化， 系啦，会变到一种魔法咁样样咧，令到自己咦睇到嗰件事。美好嘅一面 系呢、這个 FF 嚟嘅啫，佢唔系魔幻公主嚟嘅， 佢某程度系自欺欺人 啊，自欺欺人。 咁但系因为呢种嘅态度咧，最后尾其实你都可以话佢系叫做即系感化到周围嘅人，依然系即系对佢好翻咯，可以话 系。因为呢啲嘅公主故事通常啦，即系尾嗰句都系噶嘛，就系话从此即系王子同公主又过住好美好、好幸福嘅生活。 咁啊，再讲多一个先啦。咁呢一个咧，头先有提过嘅，就系咧关于某一个嘅动漫作品咧，就系佢哋嘅商品同一个杯面 crossover。 进击的巨人， 冇错啦。咁大家唔想做嘅就系入面嘅男主角艾莲啊。 哇，男主角其实有一副嘅好身手，即系难得一身好本领，点会唔想做呢？ 哇，点会想啊？你谂下艾莲嘅出身， 我谂起第一话， 唔系啊，你谂下佢嘅，你谂下佢嘅背景，因为其实艾莲系一个好惨嘅即系人物啦，悲剧人物啦，因为佢即系自细嘅时候就生活喺一个吓。鸟笼入面， 系 啊，佢生活喺一个有巨人嘅世界，俾埲墙围住咁样样啦。仲要系佢即系细个嘅时候见到嗰埲墙俾巨人撞烂， 嗯、 跟住咧仲要系咧佢阿妈喺佢面前鑑生咁样样，俾巨人 就 咬死，即系呢个咁样样个悲痛嘅即系童年回忆，几大伤害嚟。 同埋佢自己后屘都系饱受即系俾呢一个即系巨人食嘅一啲煎熬啦，都有。 因为佢自己后屘亦都即系受咗呢一个巨人咒助啊，可以话系啊，咁啊就都变成巨人咁样样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唔想成为佢，亦都好明白嘅。 系，不过其实呢个第八名咧，即系除咗系话有呢一位进击的主角之外咧，仲有就系蜡笔小。 系呢一个同阿艾伦都系同名字噶，都系第八名。 系啦，阿野原新之助。 系啦，咁大家之所以咁唔想做佢咧，就因为呢个死僆仔咧， 佢太下流啦，冇人会想做一个即系下流到咁样嘅。 但系我想话，其实细个嘅时候你唔知嘅。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咧，可能好似佢咁样赤身露体咧，其实觉得系好不以为意。 唔系，但我哋如果细个露体，譬如系因为我哋会冇嗰种禁忌，或者觉得露冇问题。但佢嗰种露出嚟系，仲要露出嚟系要嗰啲咩啊？要惹人注意，同埋要玩人。 冇错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呢个羞耻啊，细个系冇噶。咁好多时候咧，你点解唔想做佢咧？因为咧，你发现你细个时候做咁多呢啲嘢嘛，尤其是而家啊，即系手机啊，资讯发达咧， 嗯， 即系我好容易记录低你嘅黑材， 所以更加唔会做呢啲嘢啦。 冇错啦，咁呢啲咁嘅无知咧，希望。 能会发生喺自己细个身上咯。系， 不过细个睇嗰阵咧，即系睇亚视播噶嘛，其实亦都系好诧异噶，因为佢啲尺度系大到咧，即系虽然都系用画工嚟去画出嚟，即系画到佢嘅，即系我哋叫何必仔咁样啦。我系觉得吓，点解即系咁嘅尺度都可以喺电视出现嘅咧？ 系咁，因为我谂当时真系冇咁严谨嘅地方，系大家都冇话即系好惊话，哎呀呢度少少咁嘅片段咧，跟住又会即系好多嘅忧虑啊，教坏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会对个社会风气造成几大嘅影响啊。而家大家好关注呢啲， 而家系 即系好多嘢都要政治正确嘅， 系啊。 即系你阿派讲一句说话咧，你有个字稍微偏离少少啊，用字唔恰当都好啦，都可能会大家啊即系触动到某啲人嘅神经啊。咁所以即系而家系紧张啲嘅，即系相比以前嘅话。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翻嚟继续数下，即系十位咧，大家唔想成为嘅动漫角色。咁啊，头先有提过有一啲咧，你都冇谂到会入围嘅，咁但系佢竟然咧入咗嘅。咁我跟住嚟要讲嘅呢一个咧，系一个极具人气嘅动漫人物，路飞《海贼王》入面嗰、那个。 点解会唔想做佢？ 真系冇理由。 除咗佢唔识游水， 系啦，除咗佢真系即系，因为佢食咗个恶魔果实，佢系本身系受呢个海洋嘅咒助，佢唔可以落水啊，唔识游水嘅。咁但系喂，佢身边又有咁多好嘅朋友啊，又有咁多即系支持佢嘅人啊，咁受爱戴，咁受欢迎，照计啊，应该大家都想做佢噶。 唯一谂到点解会唔想做佢，系因为佢系浪子咯，佢拍唔到岸啊，佢永远都系一直去冒险啊，其实好疲累咯。 冇错啦，即系有时候呢，即是一个人呢嘅梦想啊太过远大，目标呢太过远大嘅话呢，有多人就话哇我諗下都觉得攰啊。即係究竟呢一个梦想或者呢个目标你能唔能够真係实践呢？虽然有多时候我哋都讲话未必系在乎于嗰个结果，系在乎嗰个过程。 过程嘛。 但係当你个过程呢好似路飞咁样，你见佢都其实系辛苦嘅。 系历尽沧桑嘅话。 咁所以大家諗下呢，又话唉都系唔好啦。我都系情愿呢，可能做路飞旁边嗰啲成员呢都未必想做路飞啦。 系啦，而第六位呢，我开始明白点解你哋头先讲话，譬如金田一咧系冇入到榜啦，因为第六位咧就系名侦探柯南嘅工藤新一，佢其实咧佢系比金田一惨啲嘅。点解咁讲咧？一嚟啦，其实有柯南出现嘅地方咧，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嘅凶杀嘅事件系会出现噶嘛。但系再惨嘅情况就系因为佢本身系俾人灌咗药咧，即系变咗小朋友咧。 系啊， 佢变唔翻大人，好阴功啊！ 但系呢一种其实系咪另外一种幸福嚟嘅咧？ 点解咧？ 因为佢有个 second chance 啊嘛。嗱，即系我哋成日都好多时候会谂就是希望有机会返老还童。 是。 咁即係如果你有个 second chance 嘅话，其实系唔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可能对于部分人嚟讲系一件开心嘅事。只不过喺实际上面你諗下，如果从漫画设定嚟讲嘅话，柯南咁你都要有一个新嘅身份㗎，又真係有出世纸呀，有身份证呢啲问题你要解决㗎嘛。而家喺漫画入面，因为佢讲緊仲系小学阶段啫。 是。 实际上面如果你讲緊即係可能过多两三年啊，甚至乎再远久啲嘅时间，究竟柯南佢自己系咪个身体会真系长大呢？ 系， 定系受呢个药物控制嘅情况之下，原来佢系永远都系维持住呢一个咁嘅身躯咧。咁啊，呢一啲咧就真系要多啲补充啊，补完咧，咁大家先至知道啦。咁系咪真系唔想做柯南咧？吓， 你系讲到非常之美好，因为我净系谂咧，点解变小朋友系唔好咧？我觉得佢拒绝长大。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 系，但你嗰个围到痘痘 ，OK， 好。 好，咁啊，跟住咧就系有呢一个啊，寻母三千里啊，咁亦都同时之间咧系可以译做呢一个万里寻亲啊。基本上个古仔就系讲咧喺1882年咧，住喺意大利嘅一个小朋友啦，咁佢叫做马可罗西。咁咧，因为咧佢嘅妈妈吓，理论上就应该出咗国啊，去到呢个阿根廷嗰度工作嘅。 系。 咁但系发现之间咧，竟然冇晒音讯。 系。 咁啊，小男孩咧就踏上征途啦，就系去呢个阿根廷咧寻找妈妈嘅一个故事嚟嘅。 而第四位咧就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嘅主角定真治啦。 系啦，喂，呢一个其实我都觉得唔出奇嘅，因为定真治我真系几同情佢嘅。 其实佢系 佢有阿爸，等于好似冇阿爸。 系啊，佢阿爸直情即系唔理佢噶嘛，理佢嘅时候系因为你翻嚟，你帮我驾驶初号机啦。 系啊，咁样样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咧，我唔知阿聪觉唔觉。 系， 但我成日都觉得咧，定真治呢个人咧，对于生命咧，其实系冇乜太大嘅即系热爱嘅。 其实我觉得佢好似系点讲？有时话人大咗之后，老成咗之后咧，佢睇所有嘢都好平淡啊，即系冇乜嘅情绪起伏啊。 系， 但系其实骨子里你又觉得佢唔系噶嘛，因为其实佢系一个佢系一个好软弱嘅人嚟噶嘛。 系， 咁但系同 時佢好似覺得我係都要俾人認同。Let's say 點解我要俾人認同呢，就係、是、我阿爸。O.K. 你唔揾我嘅平时，但系你而家揾我啊嘛，要驾驶初号机啊嘛，我就威俾你睇一次，我就要揸个初号机啊嘛。 系咁，所以即系阿定真子都系一个缺乏父爱、缺乏家庭温暖嘅一个即系年轻人啦。 系， 大家唔会想做佢啊，可能就系咁样样啊。咁跟住落嚟咧，头三位啦，我哋真系好快咁样做下。 O.K. 咁分别就有呢一个咧，嚟自龙龙雨中狗啊，又或者系叫做疑犬报恩嘅呢一个啊龙龙。 阿龙龙， 阿龙龙啦，咁阿龙龙其实个故事都系讲佢咧，即系又系因为贫富悬殊， 系 佢有个好朋友系一个有钱女嚟嘅，好细个嘅时候咧，大家青梅竹马嘅，咁但系总之咧，即系嗰个有钱女嘅爸爸唔中意佢。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咧即係有好多唔係好開心嘅遭遇啦嚇。 同埋我想講呢一部又係世界名作劇場動畫系列嘅，即係我意思，即係一啲改編自即係格林童話或者童話嘅故仔咧，都係好慘情咯，即係出現喺呢一個唔想做嘅角色嘅榜入邊啊。 係啊，咁而頭兩位咧，我都可以話又係大家都好熟悉嘅人物啦。先講嘅就係有嚟自龍珠嘅孫悟空， 冇理由龍珠係最唔想做嘅，仲要第二名。 係點解咧？就因為咧，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覺得悟空太辛苦啦。因为每一次咧地球出现危机嘅时候咧，都系需要佢嘅，即系往往咧就将地球嘅安危咧，即系托喺自己嘅肩膊上面咧，呢一个嘅重担咧，即系大家都唔系太愿意系想去承担，所以就呢一个点解会系第二位嘅人物咯吓。 系至于冠军第一名咧，我系好唔信服嘅，就系、是、大雄啦、 啊，野比大雄，喂，呢、就是、个其实我觉得系好矛盾嘅， 系 因为嗱， 其实佢同行运超人系一样，虽然佢都有黑仔运，但系我意思嘅行运超人就系有叮当永远陪住佢，同埋俾法宝救佢。 咁但系因为大雄佢个霉运咧，就系好多时候躺着也中枪啦。虽然呢个都归咎于就系佢自己本身嘅前设，就系佢都系好懒散啊，又唔聪明嘅人啦吓。 同埋唔系有时候，其实佢集集都中枪。 唔系咁，有时候佢系咎由自取噶嘛。咁但系有时候佢系真系躺着也中枪，即系唔关佢事嘅、嗯。但系无啦啦俾人哋肥中咁样样，咁但系点样都好，佢起码身边都有个叮当啊嘛。嗱，呢个一个取舍。 系， 你会唔会都系唔想成为大雄？就系、是、因为佢嘅霉运咧，定系你会觉得啊，其实做大雄都唔错啊，有个叮当喺身边，有个咁好嘅朋友啊，咁呢一个可以俾大家 思考下， 思考下啦，喺呢个周末嘅时间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